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今时今日出街真系好小心啊！尤其是当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记得早排又系放嗰啲即系长假期啊，即系学校嗰啲 WhatsApp 群组啊，我个仔嗰啲幼稚园嗰啲咧，咁啲父母都有讲啊，话啊啱啱同个小朋友去边度旅行咧，咁啊翻到嚟之后又大病一场啊，咁啊就大家喺度讲嘅时候啊，点解会唔舒服咧？好似我哋先前都有啲同事啊，可能啱啱去完啊扫墓咁样样，翻咗国内一转啫。翻翻嚟又即刻又病啊，戴晒口罩又剩咁样样，今日仿佛真系出门有时候就真系要好留意自己身体，尤其是当你可能要搭嗰啲长途机又好啊，长途车又好啊，咁你只有困喺一个嘅空间入边啊，大家一班人坐一段好长嘅时间，稍微有一个病，跟住又冇做咗一啲嘅安全保护措施啊，而侧边嗰啲成日又冷不防，咁就好容易就嗰啲交叉感染就嚟噶啦。 因为最近仲要讲紧麻疹嘅疫情好似好严重咁样啦，直情今个礼拜又有第一宗系孕妇感染嘅个案出现咗。我咧早排咪去旅行嘅，即系上星期都有分享咗啦。我想讲咧，我平时搭飞机都会有个习惯咧，就系戴口罩嘅。我迎住咧嗰个空间好密闭啊，所以咧我都会戴个口罩。 好辛苦噶、哦，因为本身你坐长途机，尤其是添啦，喺嗰个咁密闭嘅空间咧，会感觉局促嘅。 系， 即系嗱，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噶嘛，哇，明知要坐机，就算你话唔系长途，你坐三四个钟都好啦、你希望自己用一个最 relax 嘅吓状况去体验嗰一次嘅旅程，通常都。系唔系好舒服噶啦？咁你尽量都希望自己啊可以 relax 啲又 relax 啲，咁戴住口罩好辛苦喎、 啊。我反而觉得戴住口罩就 relax 啲 啊， 我反而咁样自在啲啊。 因为除咗系即系觉得好似好污糟之外咧，另一个自己嘅即系少少习惯啊，就系、是、搭飞机通常你都会瞓觉噶嘛。咁你瞓下咧，瞓到即系熟睡嘅时候，个样通常都特别样衰。有时咧，我就试过曾经俾人影低咗擘大个口瞓觉啊，流口水嗰啲样咧， 跟住 我就觉得咦系啦。戴住个口罩好似 安全啲， 自己咧就自在啲， 即系可以保持翻自己嘅仪态，系咪啊？ 你知唔知好衰嘅啲朋友？ 系仅存嘅仪态。 佢哋影完之后一落机就即刻 up 上 Facebook， 然后仲要 tag 你咯。跟住你就哇，我下次搭飞机都要戴翻个口罩先，好似稳阵啲。 都话你平时得罪人多噶啦，叫咗你啊！ 你啊， 其实你使乜戴口罩啫？你稍微对身边嘅人好啲嘅话，已经可以啊省略好多重。 唔会噶，你黑乌加伦你对我咁好咧，如果我有一日有机会同你一起搭飞机，你又瞓着咗，你又有咁嘅样啦，我都系会照影你，然后 post 上去与众同乐噶咯。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 跟住我就系平时自己都有呢一个习惯嘅。咁咁啱咧，我今次搭飞机翻嚟嘅时候，咁我就自拍咗一张 send 翻俾屋企人睇，话喂我落机啦，翻紧嚟。跟住佢哋个个好似第一次见到我搭飞机戴口罩咁嘅样，佢话哇你做咩戴口罩？病咗啊？麻疹啊？咁样。咁我话唔系，唔使担心，只不过系我嘅个人。少少習慣，鍾意戴住个口罩搭飞机啫咁样。咁但係后尾呢就因为佢哋咁样讲完之后我再上网呢就睇返喂其实飞机究竟系咪真系咁卫生啊，又或者嗰个传播疾病嘅风险系咪咁高呢，咁我后尾发觉呢原来冇我想象中咁高㗎喎。咁我睇返呢就系 上年啊，上年咧，唔知道你有冇记得有一个都新闻几震惊嘅，就是一班500人嘅客机由杜拜飞去纽约。落机嘅时候咧，有100个人系感染咗感冒，直情有10个系严重到要去去医院嗰度再留医嘅。咁当时呢一单新闻出现咗之后，大家都讨论，喂，系咪因为机舱嗰个空间好局促，所以咧就困住咗啲病菌，然后就好容易受感染咧？但系后屘就系呢个英国嘅独立报就住呢件事咧，就访问咗一啲。叫做专家咁样啦，嗰啲专家就话，其实机舱入边去感染呢一啲疾病嘅风险，同你一般嘅密闭空间，例如戏院啦、课室啦，又或者巴士咧，个几率系一样嘅，大家就唔好过于担心，因为有啲人嘅讲法就话，喂，上到去飞机上边会唔会就系冇空气流通，然后全部都系靠过滤嘅啫嘛，咁咪好危险咯，会唔会即系容易啲中招啊？所以大家要戴翻个口罩自保啦，我系呢种谂法吓，但系原来唔系嘅，系一种谬误嚟嘅。 系因为其实而家。好多飞机佢哋个通风系统都好好嘅。咁如果真係啊，假设你咁不幸地啦，喺飞机上面可能受到即係旁边嘅人传播呢，通常都系一啲嘅直接接触啦，又或者系藉住空气传染嘅。咁即係通常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即係例如话你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有冇啲人真系重病啦，因为我真系试过不幸地呢坐喺一啲咳得好紧要啊，又流晒鼻水，唔知佢冇发烧。咁但係佢就係坐咗我隔离。嗰次嘅旅程呢就会有啲提心吊胆啦，因为你都见到佢喺隔离枕住，佢瞓都瞓得唔係几舒服。起势喺度咳咁样。 最怕呢就係嗰啲人打黑黐呢，佢真係唔揞住个口。然后打完黑黐之后，我唔知你有冇呢种感觉下。你会仿佛喺空气中闻到一阵口水味。 哇，咁我又冇试过咁得人惊。因为嗱，其实嗰次都算贴心嘅。首先嗰一个嘅乘客佢自己有好有公德心呢，就戴口罩。咁同时之间呢，因为可能啲空中小姐都见到话喺佢都咳得几犀利。咁佢都有见及此呢，就问我需唔需要口罩。咁佢甚至乎好似提供到一个俾我添嘅。咁我觉得话好难得啊，系咪？但系呢一个嘅体验都系好少有地发生，因为通常我自己就 touch wood 讲句先，都比较好彩吓。咁但系真系好多时候，如果即系你去旅行之前，你自己本身系唔舒服嘅话，咁首先要考虑一下，究竟系唔系要继续去旅行啦？如果真系要去嘅话，必须要去嘅话，咁就要准备定啊，可能一啲嘅即系保护设施啦。咁啊，再者就头先我哋讲过啦，除咗空气传播之外咧，直接接触都系好大机会噶嘛。所以反而咧，其实要多加留意就系咩咧，近啲。洗手啊，尤其是系餐前嘅时候咧，你会接触到食物咧，嗱嗰啲时间就真系要洗手。我太太咧就因为佢有洁癖嘅，佢又真系餐前餐后都攞定嗰啲消毒湿纸巾俾你抹啦。 系，同埋其实好多有小朋友嘅家长咧， 系啊， 个袋一定系湿纸巾有，洗手液有，咁然后每一餐饭之前咧就捽完又再抹嘅。咁我自己其实。近年啦，出外旅游嘅时候咧，都习惯带定支洗手液喺个袋度。事关咧，即系唔系到到好似香港咁，你啲公众洗手间可以咁随便出入噶嘛？有啲真系要可能你俾钱先可以入去，甚至乎好远先有一个洗手间嘅。我发觉旅行带定呢一支洗手液咧，系好紧要嘅，因为。你真係唔熟地头就唔熟地头㗎啦，你搵唔到个洗手间就搵唔到，但係起码捽一捽个心呢好似係好刮啲嘅，冇咁污糟咁样嘅。 同埋呢头先我哋讲到呢，好多时候即係嗰啲人佢病呢好似就係话当下喺个机上面，因为你接触到可能有啲人都唔舒服。喺当下传染，但大家要諗一諗，好多时候一啲嘅病菌感染呢都有潜伏期 㗎。 即係唔係话你当下哇嗰啲细菌由人哋嗰度飞到你嗰度呢，你即刻就会有嗰啲症状就走出嚟㗎嘛。 唔係好似嗰啲人话打喊路咁，你隔离嗰打喊路你就即刻会打喊路㗎。伤风感冒应该就唔係呢一回事嚟。 所以理论上就即係如果你计返潜伏期嘅话呢，好多时候佢有 symptoms 走出嚟呢，可能已经意味住就係你上飞机之前已经係中咗招㗎啦。 係，所以头先其实讲话嗰单上年有500人 客机100人感染感冒嘅新闻咧，后屘啲专家分析都话，佢哋嗰个症状咧，好大机会系因为佢哋出席咗呢个圣城麦加嘅朝圣活动，而当时呢个活动咧就爆发咗一个感冒潮啦，所以呢班人咧就即系潜伏到上机先爆发个病征，出到嚟个效果就话，喂，系咪喺架机度困住晒啲空气咁危险，所以互相感染先咁严重咧？咁专家就话，其实大家考虑下，佢应该系前几日已经中咗招噶啦，就唔系喺架飞机上先中招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比较关注一下我哋身体嘅变化多于系我哋心智嘅变化，即系以我哋搭飞机为例呢，我諗大部分人关注嘅就系、是、咦，当我上咗半空之中嘅时候，我嘅身体会唔会出现某啲嘅状况呢？你知有时候有啲人呢甚至乎一起飞嗰下就开始紧张㗎啦。 对呀，我有啲朋友呢佢系要即系大家唔好学，佢要偷偷地听音乐噶，因为佢真系好惊起飞咧嗰下，你即系个碌一离地咪狂狂咁样嘅，佢嗰下系唔知点解好惊 嘅， 所以佢成日都要偷听音乐，即系有一啲航空公司直情系要严禁你开手提电话噶嘛，咁佢有时真系要偷听音乐，费事自己哇即系喺架高空30000尺点算咧？ 好紧张啊嘛，要揾啲嘢去分散自己个注意力咁，好似我都有身边有朋友。试过系噶，佢又唔系偷听音乐，但系佢又捉到好紧咯，即系有时候佢甚至乎咧，可能要俾啲嘢佢链住啊，因为佢咧系好似阿 Nicole 头先个 friend 咁样样嘅，就系咧佢又系当紧机起飞个碌离地嗰下，跟住有时候咧听到嗰啲风声啊，你知啊，穿过机翼啊、机身嘅时候，嗡嗰啲声咧，佢一听到嗰啲声啊，再加上有时候忍唔住望一望。即系窗外嘅景色嘅时候咧，好不自觉地就紧张起嚟。 同埋我唔知阿乌嘉伦你会唔会担心咧？我以前就绝对冇嘅，喺机上边遇到气流，我反而觉得系好玩嘅，即系有啲颠簸咁样感觉啦。 即系会好似抛下抛下咁啊！ 抛下，即系通常系上下，佢可能预早就会同你讲，我哋有啲不稳定气流， 系啊，有时候甚至乎会有几犀利嘅嗰啲离心力噶嘛。 系啊系，哇！我真系试过一次，系抛到我个 pat pat。离开咗张凳之后，我就发觉原来唔系讲笑嘅，系我自此之后我系好惊，即系一听到气流呢两个字喺飞机上边咧，我系惊嘅，唔系以前嗰种觉得，咦，好似有少少、 哦，好似玩过山车咁啊， 系啊，即系细个系有呢种感觉噶嘛，但系大个咧，而家系越嚟越怕喺飞机上边听到气流两个字，所以我一听到咧，我系。学你话斋，我真系要即刻揾啲嘢捉实，同埋系唔敢再眯埋眼咯，一定要擘大只眼睇清楚啦。 我又冇、啊，即系我从来又冇话特别享受啊，当呢个飞机穿过气流嘅时候嗰种嘅状况。咁、但我又冇话特别惊嘅，但系有时候嗰种不安系点样嚟呢？就系、是、当你见到机舱入面嘅环境啊、通常唔系嗰下抛咧令到我惊，系通常咧你见到周围嗰啲嘢震得好犀利啊，又或者突然之间可能闪灯啊，即系嗱嗰啲位咧就反而会有时谂，咦？ 咩事咧？ 系咪 OK 噶？ 我以为咧系下见到嗰啲空姐咧，即系佢哋通常一听到个广播就要采取一啲相应嘅措施噶嘛。然后佢哋就会本身派紧餐， 系神色凝重， 系神色凝重，好指唔知指前定指后咁。 跟住大家就坐翻埋位就绑安全带。 系啦，嗰下其实都几惊。 嗰下我又冇 OK， 但我反而系真系见到机舱嘅状况。但系即系通常你搭飞机搭得多嘅话，你都知道安全嘅，系咪先？咁嗱，不过咧即系。即系头先我哋讲就系话一啲嘅即系身体嘅状况啊嘛，但系大家可能都忽略咗嘅就系有时候有一啲我哋身体嘅变化系源自我哋心智上面一啲嘅微妙受到影响而导致而成嘅。 系 咁例如话即系可能我哋上到去半空之中啊吓，咁可能有人即系有之前都有啲人做过一啲嘅研究噶嘛，就系话我哋上到去半空之后咧系特别容易喊嘅，之后唔知道 Nicole 有冇听讲过。 有听过嘅，我自己都试过嘅。 吓、真系噶？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嗰次系我自己一个去旅行啫。 系。 咁我就搭嗰架机隔篱系一个法国嘅伯伯咁样啦，咁啊全程机咧都冇讲过嘢，我自己喺度睇本书，然后睇到最后结局咧，我就喊嘅。 吓！ 但系我想讲，我落咗机之后，我重复睇多次，完全冇呢种感觉。然后我直情喊到咧，系阿伯伯好担心，喂阿妹妹你有冇事啊？你使唔使即系要人同你倾下偈啊？咁样。咁但系我平时好少好少睇书会睇到喊晒，即系直情真系滴晒眼泪咁样。但系我嗰次咧系唔知点解。有呢一種反應嘅， 咁嗱，有好多人咧就有解釋過啦，佢話：，點解你好多時候搭飛機嘅時候會令到即係旅客好似更加脆弱啊，更加易喊咧？咁好多時候可能係因為你去嗰趟旅程嘅時候咧，你有啲個別嘅原因，你知啊，有多時候啲人出行咧。即系一系就可能因为想 去读书啦， 或者系啦，系啊，触景伤情啦，可能就啊，又或者可能要逃离啊一个伤心地咁样样啊，咁嗰个本身嘅旅程咧，可能会令到佢特别感触，唔出奇。 系 咁，但系亦都有啲证据表明就话，飞行本身亦都可能会造成啊令到你易喊嘅原因噶。 系咪因为佢个气压低咗，又或者个环境好唔舒适咁？ 呢个可能同佢嗰个嘅即系飞行嗰个嘅高度有关。咁有啲人就话啦，喺一个密闭嘅金属机舱入面啊，当你飞到35,000英尺上面嘅高空嘅时候呢，会对人嘅心智啊产生一啲奇怪嘅影响，会改变我哋嗰个嘅情绪啊，或者係感觉器官嘅工作方式，甚至乎呢会令到我哋嗰个感觉啊，我哋嘅情绪呢会受牵动添嘅。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有时候你可能搭飞机嘅时候呢出现好多一啲嘅状况啊，例如话我咁大家都可能有试过啊，上飞机嘅时候食飞机餐啦。咁嗱，通常你食飞机餐嘅时候咧，我听过唔少身边啲朋友屋企人讲就话，哇，啲飞机餐唔好食嘅。首先可能真係啲飞机餐 唔好食，係因为佢始终係预先烹调咗，然后摆到去飞机度呢再翻热嘅啫。咁有啲人就会嫌嘩啲鸡梅呀好似啲肉质唔好，但係有听过另一个讲法就係、是、好似食乜都冇乜味呀， 係呀 猫猫咁。 咁但係亦都原来有可能係咩呢，就係、是、原来我哋嘅身体呀、因为上到半空之后呢，受到呢一个气压影响呢，导致你嘅口味系变得不一样。即系嗱，如果个飞机餐可能啊，即系咁讲啫，可能喺平时我哋即系贴地咁样食嘅话呢，冇乜问题嘅。但系你上到半空之后，你系发现咦好多嘢咧都可能会口淡淡咁样样，食落冇乜味咁样样咧。咁其实未必本身关过食物质素事，可能系因为口味转变嘅。 同埋有个讲法就系低气压加埋嗰个机舱入边咁个湿度好低咧，就会将你嗰个味蕾对咸同甜嘅感觉减低咗30%嘅。咁所以咧，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啊？平时你身边嘅朋友咧？是好少会饮番茄汁的。但是去到架飞机上面呢，番茄汁是一个选项，而且是几受欢迎的选项。我曾经试过就是饮番茄汁觉得好好饮啦，即是小时候都觉得哇好像麻麻地喎，咁嗰次跟住人哋饮就觉得哇 ,ok。等一落到机再饮翻咧，就觉得好咸嘅。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我或者可能个份量有啲影响啦。始终你飞机上面嗰个好细杯嗒下啫嘛。但系我后屘搵翻啊，唔系我嘅问题，有机会系真系个味觉上边迟钝咗少少嘅喺飞机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成晚都系讲到搭飞机，即系我谂搭飞机咧，有时候最期待嘅系咩咧？我唔知人哋高会唔会啊？我已经最期待嘅咧，就系唔系遇上啲咩人嗱。以前你搭飞机嘅时候，你都好期待，唔知边个坐隔咧。 我以为你系期待啲空中服务员， 唔会 礼貌地讲。 唔系，点解咧？因为其实我以前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咁一定会搭长途机嘅，咁中间系真系会飞好。 好耐。咁对我嚟讲啊，嗰阵我成日都有好多 fantasy 啊，哇！即系遇上一啲吓飞机上面可能一啲好啊，好投契啊，又或者话最好靓女啊， 即系空中情缘啊！你希望？ 我又唔知会发展出一段嘅情缘，但系你会希望啊，即系如果隔篱嗰个人系一个同你啱倾啱讲，你望落去觉得舒服嘅人嘅话，咁你嗰段嘅旅程自自然然就提升分数不少啦。 因为你其实系密封空间嚟噶嘛，同埋你坐你隔篱位嗰真系坐喺度几个钟。 系，但我 而家其实好啲嘅，而家有嗰啲机背后边嗰啲 mon 咧，即系佢哋有得睇戏啊，玩下游戏就好啲。以前咧其实真系好闷。 唔系嗰阵时都有嘅，唔系同埋我想话，其实嗰阵时都仲好啲添。 点解？ 我唔知道你发唔发现咧，而家好多时候坐啲即系嗰啲机舱入边嗰啲嘅座位咧，好唔舒服噶、哦。尤其是咧中间有啲时间，你嗱嗰啲系一啲真系贵价嘅航空公司啊吓，佢嗰张凳咧系唔俾你调教嘅，你系调教咩？嗱，曾经有一段时间系佢唔俾你调教嗰张椅背咧向后向前，冇得调教啦。你调教咧嗰张席嘅。即系咧嗰个远站位置咧，原本你想挨后，但以前你就系调教嗰个嘅耳 pan 啊嘛， 系啊， 但系佢中间咧，佢有个唔知点解嘅设计咧，系俾你可以褪。褪你嗰个座椅嘅椅垫咧，可以斜落下边，咁令到你感觉咧，就你好似系挨低咗，但系实际上面其实唔系因为你个椅背冇喐过噶嘛，反而令到你坐得更加辛苦 嘅。即系其实系变咗挛公坑泥咯，即系 系啦， 跣咗落去。 但系点解有咁嘅设计？就系、是、因为我谂佢系想更加善用喺机舱入边有嘅空间啦。我谂嗰个概念系想咁样样啦。 同埋唔知即系你讲起咧，我自己一个观察啫，你咁样。近年嘅飛機凳係越嚟越薄噶， 係啊， 即以前係有 sofa 嘅感覺， 所以我咪話 係硬板凳。 係啊，所以我咪話而家我真係覺得坐飛機係辛苦過以前嘅。咁但係講翻啦，頭先我就提過話，以前咧都會有啲 fantasy 啊，期待住就係話坐你隔離嗰個係一個唔錯嘅人啦、即係我通常都期望。 你有冇遇過先？但 係嗱，我就係話俾你知，根據我搭飛機多年嘅經驗咧，我係已經將呢個 fantasy 拋諸腦後啊，遇唔上都算啦。最怕係咩咧？最怕係遇上一啲你唔遇上嘅人。咁所以久而久之咧，我最期待嘅咩咧？我就係最期待就係唔好俾我再遇上一啲咧，令到你即係坐喺隔離嘅時候感到好為難啊！唔知點樣可以捱過之後落嚟嗰一次嘅即係個機程啊！即係有時候你講緊哇幾個鐘頭已經算短，但係如果辛苦起上嚟嘅時候咧，幾個鐘頭都好難捱 啊！係啊，我試過我直情咧以前去比賽外國比賽咧，你都要同啲隊友搭飛機噶嘛，我哋其中一個隊友就叫做長腿，佢隻腳真係好長嘅，哇！嗰次坐隔離幾辛苦啊！你又唔可以怪佢， 系咯，咁啊唔怪得佢， 即系你怪唔到佢， 因为佢真系本身 佢真系长啊嘛只脚，佢如果普通即系合埋只脚坐，佢就顶住前边个人个背脊啦，咁所以佢又采取咧将只脚去用呢、這个。叫做咩大一嘅龙咁样去斜铲去我嗰边，我全程咧就好似一个 即系霸埋你嗰边个位咯， 超级淑女咁啦，膝头拍膝头，然后 叫做歪埋一边， 歪埋一边 就啲位俾佢， 好似啲港姐咧坐前排唔可以俾人睇到裙底嗰种咁嘅姿态，但系你知道嗰个绝对唔系一个轻松，而且系最自如嘅状态嚟噶。我落机嘅时候咧，哇！终于松一口气啦！ 喂，但系你呢一种都算系好、啊，因为我自己试过遇上一啲嘅乘客嘅、哇，真系难捱嘅程度，我就一讲咋，你已经想象得到啊！ 系点？ 咁啊，通常你上飞机嘅时候咧，好多乘客都好中意噶，令到自己舒服自在少少咧，总系会除低身上一啲嘢嘅。 系 除咩呢？除咗对鞋， 哦， 除咗对鞋都算啦。 嗯， 佢入面系冇着袜嘅。嗱，冇着袜都 OK， 你唔好搞到我隻眼开隻眼闭。 系， 佢又要搵个地方度脚。 哦，即系、 即系佢只脚要摆上喺一个地方晾住，令到自己舒服啲啊。 嗯， 咁我就试过一个状况就系咩咧？咁当我咧就即系只手摆喺我个手把嘅位置啊，手踭啊 ，rest 啊，即系放喺呢个手把度休息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发现手踭点解好似顶到啲嘢嘅咧？啊，呢一样嘢又软淋淋嘅，咩鬼嘢嚟？咁跟住后面一望望过去嘅时候，哇！即系有只 叉开五只脚趾，脚甲都未剪好嘅，就走过嚟喺度撩下撩下我手踭。 喂，你应该闻到啲味先噶话。 嗱，坦白讲，呢一只脚无论佢有冇味都好，你觉唔觉得好有问题先？ 有，梗系有啦。 当下你见到咁嘅状况之下，你会点样样处理啊？ 梗系 你唔会即系攰一身吞咗佢噶嘛？ 诶， 嗰位太太嚟嘅。 哦，太太唔该借过。 即系你会同个太太讲话，太太啊，唔好意思啊，只脚可唔可以放翻低啊？好有礼貌啊，系咪啊？ 系啊。 当下佢仲要系话咩啫？我搭飞机搭咗咁多次，咁摆不嬲都冇问题噶啦。佢系咁样样、啊。 我几惊佢系 OK 冇问题，跟住就照转咗另一个姿势，就系将个膝头顶住你个背脊。 佢冇 难顶， 因为、 這個、 我想话俾你知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愿意放翻低只脚嘅。 嗯， 咁系去到中间嘅时候咧，跟住啊空姐咧出嚟调停啦，咁啊。其实都唔系我叫佢过嚟嘅，系我喺度同佢讲紧嘅时候，麻烦你放翻低啊咁。咁、虽然佢话，哎，我搭咁多次飞机，我次次摆只脚上去，人哋个即系手把嗰个时候都冇人投诉嘅，同、埋我只脚好干净噶，冇 细菌。我抹干净先摆喺度噶，乌生，你 好肯定佢冇抹，我好肯定佢冇抹，我搵唔到条抹脚布。咁跟住佢就话好干净，咁啊冇细菌咁啊，我信啦，系咪？咁跟住后屘咧喺度倾紧嘅时候咧，个空姐已经好醒目走过嚟啦， 系梗啦，见你哋两个企喺度讲到咁大声， 咁跟住后屘咧就佢就同后面嗰位太太讲，佢就即系请翻啊太太就放翻只脚落去佢自己嗰个嘅座位前面啦。咁、最后屘咧，空姐一出动嘅时候咧，咁啊太太就好合作地咧就做呢件事，但系你依然听到佢喺后边。沉沉沉沉咁样样噶，麻烦嘅，个个都系咁样样噶啦，咁啊，真系阉鬼之嘛，喺度话我继续，哇，激鬼死我！咁自此之后咧，我就真系好怕遇上一啲嘅乘客咧，好唔合作啊，又或者甚至乎，我觉得几近自私，好唔去顾及身边嘅其他乘客嗰啲嘅感受。 系，同埋另一个常见或者比较令人讨厌咧，就系、是、个凳平通常可以调校噶嘛， 系， 哇，嗰啲。埃及妖后呢真係好难顶㗎。 即係埃到劲后嗰隻。 係呀、啊、你知唔知直情即係我之前都冇唔知个名㗎。我啲朋友喺度嗱小心啲呀、啊、你呢个位前面呢。我曾经尝试过係揀逃生门嗰啲位置，希望冇人阻到嘅，可以埃得后啲，但系咧拣完之后发觉，原来嗰啲位置系冇得挨噶。你以为后边冇人，咁你就可以尽情挨啦，但系原来唔系嘅，有一啲系会禁止咗你挨，始终嗰个系逃生嘅通道啦。但系嗰种真系好令人又系觉得啊好烦厌啊！佢好似直情挨到咧个 mon 系贴住你个面咁噶啦，即系而家有嗰啲睇戏噶嘛，一近咗你好明显感觉到，而且。佢又唔会弹翻起个凳 pan 噶，去到落机咧都依然系嗰个状态嚟嘅。直至可能空姐出嚟， 系啊，我哋要落机啦，要降落。 落机啦，系啦，话我拉翻起你嗰个侧边个板啊，佢先坐翻直一直。如果唔系咧，就成程就顶住。 但系通常照计都应该有个意识啊，你唔会降到咁低嗱。即系我有时候我觉得降少少系可以接受到， 啊、 但系即系我自己就会有个自觉咯，即系你可能你调低咗少少，你都会望一望后边 OK 嘛？咁我有时候就算唔会讲出声啊、 嗯， 都起码睄一睄 吓、啊、人哋， 人哋系咪有个舒服嘅距离啦？即 系 好似头先你讲话，真系面贴 mon 喎，大佬啊！食饭嘅时候咧，你唔系食嗰碟饭，食个台咁滞啦。咁啊，咁啊，真系好冇礼貌噶嘛，系会 considerate 多少少。 但系真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因为特别你搭长途机咧，可能好多时候啲人一遇咗。上机就瞓觉嘛， 哦，咁都系。 佢一上机就即刻教到最低，希望系嗰个近乎摊平嘅姿态咯。 嗯，不过头先阿 Nicole 讲咧，我记得之前有个嘅调查啦，问咗好多即系会成日搭飞机嘅乘客咧，问下你自己最怕遇上嘅系边一类型嘅乘客咧？头先阿 Nicole 提过嘅就系将椅背。降低嗰一类咧，唔会去顾及别人感受嘅嗰啲乘客，都系排第八唔受欢迎啫。 第八咋？我以为呢啲系即系经常喺飞机上面出现嘅情况嚟噶。 第八嗱， 第八啊。 咁转头翻嚟咧，讲多少少啊，其他吓一至十，究竟有边一啲嘅乘客佢哋嘅行为系好唔受欢迎啊？ 求翻你嘅肉。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翻到嚟继续讲下，究竟喺飞机上面有啲咩嘅行为系非常之讨人厌咧？咁头先你 call 讲过，就系你唔顾及别人感受，将自己张凳嘅椅背校到有咁低得咁低，等自己瞓得舒舒服服咧，都系排行第八啫。咁啊，先讲下即系头十位啊。第十同埋第九系咩呢？分别就系食一啲咧可能好攻避嘅食物啊，有时候有啲人都系噶嘛，即系自己想食嘅嘢捧上飞机嗰度食，咁但系有啲食物系有好浓烈嘅气味嘅，咁啊佢又冇谂到啊周围嗰啲人系咪真系顶得顺照食咁样啦？咁呢个排第十嘅，咁而第九嘅就系咩呢？第九就系嗰啲咧好牙炸嗰啲，你知通常尤其是啊你啲手把咧，通常就系一个摆咗喺度之后咧，咁就大家用啦。有啲人咧就好牙炸嘅。佢系霸埋你嗰边嘅位置嘅，咁、 啊、 就系讲紧呢一类嘅乘客咧，咁就系第九唔受欢迎。 因为我见过咧，有啲未必真系想霸埋你嘅、但系例如搭飞机，有啲人会攞枕头啊、毛毡啊，又或者特登摆定支水喺身边噶嘛。整整一下咧，就唔知点样会摄咗过嚟噶啦。嗰一啲咧，我有时即系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小姐，可唔可以摆翻好少少你啲枕头咧？你一系用喺啲头啊、颈嗰啲位置啦，你唔好谂住摆喺侧边咧。其实你掉下掉下，就会唔自觉做咗呢一啲牙炸炸嘅人噶啦。 系啊，其实你呢一个亦都系同第七个有少少不谋而合啦，就系、是、一啲中意就系插嚟插去啊、打尖嘅乘客啊，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你除咗话。即系打尖排队睇下边个上落机先嗰啲之外咧，好多时候都系霸位噶嘛。 系， 尤其是你讲紧咧啊，嗰啲摆啊手提行李嗰啲空间好有限咧。咁我见过真系啊，明明系我已经都算系早上机噶啦，咁谂住搵翻自己嗰、那个即系座位上面嗰个嘅摆行李箱个地方咧，摆自己嘅手提行李。未有人喺嗰啲位置㗎喎，你见到呢係可能远远呢后面两三行之后呢先至开始有啲人坐定嘅。咁、但你见到我望上去，点解我坐喺上面嗰啲嘅即係行李箱嘅全部满㗎呢？跟住你望埋我对面嗰啲嘅行李箱都满㗎喎，咁入面摆咗好多一袋二袋嗰啲 shopping 嗰啲嘢呢。咁后面发现呢，就原来係因为有一啲俾我哋早上机嘅乘客。咁咧，佢就已經用盡曬自己嗰啲嘅行李箱啦嘛。 因為通常係會按住你坐嘅嗰個區域嗌上機噶嘛，即係會同你講話咩 A 區、B 區、C 區，又或者幾多行自己多行上機先咁樣。但係其實我發覺好多人都係唔跟嘅。你上到去咧，就會發覺。攞手提行李嗰啲通常就係第一班上相机嘅。但係可能你輕輕鬆鬆攞住個袋仔嗰啲呢就唔介意可以之後。同埋另一個喺飛機上面呢，即係你講到排隊就係、是、去廁所。 哦、 我試過呢就係、是、通常飛機都會兩條走廊啦，咁中間有廁所，可能兩側都有廁所。哇、啊、去到嗰啲廁所位啦，即係可能食完飯啊之後嗰啲時間呢，你就發覺排隊都係一個學問嚟㗎、啊。究竟條隊係點樣排嘅呢？你都知條走廊已經好窄，你又唔想騷擾坐喺度嗰啲人。 啊、 但係呢你又唔知究竟你係咪係應該行去對面嗰行嗰度排隊，又或者中間嗰個廁所係邊個用先呢？你真係唯有靠認住個樣，哦你嚟先啊，咁俾你去先囉。咁我就等呢一邊啦，等下一個。但有時有啲人真係冇遺意㗎，佢、可能機頭行去廁所，咁佢冇理機尾排緊一條隊嘅，即係機尾嗰邊個方向排緊另一條隊，咁佢就覺得我機頭嗰度冇人，咁一開門我咪衝咗入去囉咁樣。但其實側邊大家都等咗好耐㗎啦。 呢一個就係第七位唔受歡迎㗎啦。咁、跟住落去第六位呢就係嗰啲暗暗沉沉嗰啲啦。頭先我講過啦，其中一個隻腳擺唔到上去嗰個手把之後就喺我後面係不停暗暗沉沉嗰啲啦。咁第五位呢我自己真係冇遇過喎，就係、是、一啲飲酒嘅乘客。我真係未試過遇上一啲搭飛機飲酒嘅乘客。 我未遇過飲醉酒囉，但係 少少 係啦，有少少，同埋你聞到佢有酒氣， 係 即係你坐隔離呢你總係會聞到少少酒氣，但係佢又未到醉酒或者鬧事嗰種，我又唔覺得話我 我都真係未遇過。 係，我都未遇過。咁跟住呢第四呢就係、是、一啲可能會製造噪音嘅乘客啦。即係有啲乘客呢可能鍾意睇片又好啊，又或者聽歌又好啊，鍾意同周圍嘅人分享嘅。 隔住個耳機都開個小型音樂會㗎。 係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隔離嗰啲人呢就未必鍾意聽你聽嘅嘢嘅。咁啊呢一個即係製造噪音啦。咁而頭三名呢分別首先就係講、一啲可能咧有濃烈體味嘅乘客，嗱嗰、那個體味咧未必只係一定係臭嘅，未必係、嗯，有時候有啲乘客可能哇用得好強烈嘅香水啊咁，咁、啊、但係唔係個個人都一定會中意嗰種嘅氣味噶嘛，咁而氣味呢樣嘢，當你黐咗喺身嗰度，而佢坐喺你隔離，其實你唔係話我想唔聞就可以唔聞到嘅，係 啊， 咁啊最怕就係可能話遇上一啲咧佢有濃烈嘅體味嘅一啲乘客，而你又唔中意嗰種味道嘅話咧，咁可能你坐喺隔離就會造成相當之大嘅困擾啦。 係，同埋你講緊係混住幾個鐘喎， 係啊， 有啲人咧好誇張嘅話，一聞到啲唔啱嘅香水就會係咁打下黐 嘅，係啊， 嗰啲又慘咯， 嗰啲鼻敏感嗰啲真係慘咯。咁而頭兩位係咩咧？嗱，第二位咧。就是一些很不理自己小朋友的父母， 是 即是任得的小朋友呢可能在一个飞机上面呢随意可能乱冲乱撞啊、嗯、跑来跑去啊，甚至乎讲嘢讲得很大声啊，威哇鬼叫啊，那些的、父母呢、就可能会令到很多乘客都是非常之不喜欢啊。 同埋小朋友其实很难咁长时间坐定定的嘛、嗯、有一些父母呢我见过很好的，他又真的带很多玩具上去给他玩，那、 嗯、 就分散他注意力。同埋你都知道有时食嘢咧，小朋友都中意噶嘛，佢就特登带定啲食物盒 零食啊。 你有冇啊？但系 有，其实我成日觉得带小朋友上飞机咧，同一齐去旅行，一齐搭飞机咧，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咁所以咧，通常都准备定好多嘢噶啦，玩到佢攰啊，直头系咧平时诶喺屋企啊或者出街玩都冇咁精彩咁丰富啊嗰啲嘅嗰啲嘅节目安排。咁而第一位系咩咧？第一位最不受大家喜爱。爱嘅乘客咧，就系嗰啲咧中意踢人哋耳背嘅乘客。 嗯、 其实有时候你话、啊、如果想伸展一下，唔觉意踢到嘅话咧，咁都可以接受到嘅。但有啲嘅乘客咧，系真系有铺踢凳人啊，即系咧啊，成日都可能咧会撞到前面嗰个人嘅耳背， 嗯、 而且仲要系有啲咧系冇停落嚟嘅迹象咧，嗱咁就令人相当之烦恼困扰啦。 同、埋我想讲咧，就系啱啱咪有话我自己观感，而家嘅飞机座椅越嚟越薄嘅。我曾经试过一个经验咧，就是、我都发觉后边嗰系咁踢凳，佢又唔系踢凳，俾我个感觉似系咁用个膝头喺度揞我， 嗯、 但系咁我一拧转头睇啦，原来咧系一位带住小朋友嘅妈妈，佢摄咗好多嘢喺嗰个耳背嗰个袋度啊，而佢张凳又相对地薄，咁、啊、所以佢每次攞嘢咧，你都会 feel 到好似俾人揞住揞住咁样咯。 咁呢一个就真系唯有体谅下啦，即系毕竟你知而家空间有限，唔单止系土地问题啦。连飞机嘅机舱都有问题啦，OK， 好啦，咁啊喺完嘅节目之前咧，都汇报一下啦。咁、嗯、啊最近我哋都讲翻就系话我哋有一个嘅企划， 系 咁咧，我哋要即系操翻 fit 自己啊。 系 咁啊，上个礼拜讲到就话要跑下步啦，咁啊都一呼百应喎吓。除咗我哋立定决心要做好呢件事之外啊，好多嘅听众都和应下。 系，佢哋直情系非常踊跃。有一个咧系我见佢下咗好大决心，佢同我讲佢话第一次。跑嘅时候，觉得自己个心咧就嚟停噶。 哇，咁你小心啲喎、 啊！系，我都话喂，你小心啲、啊。 你真系小心啲、 啊。系啊，佢就话自己好耐冇跑，觉得好急促。 唔使第一嘢就咁剧烈、啊。 系啦、 啊，咁我得翻啦，好似我咁。 你嗰个 pacing 就 慢少少啊嘛，系嘛？ 系啦，咁但系量力而为啦，量力而为啦。 你系咪因为想要话你嗰个金草糖啫？其实，即系其实，如果你好想要，你开声得噶啦，唔使咁辛苦。其实系啦，咁即系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交流一下啦，话、俾我哋知你哋嘅进度如何嘅话，都可以去翻 Nicole 嘅 Facebook 嗰度话俾我哋知啊。 系啦，就系吴永熙 Nicole， 又或者 Instagram 啦，底线 Nicole Go Go Go。 好，大家加油努力 ，Go Go Go！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